从起点天天有聊，中国呢也能造大飞机了，这大家都知道。虽然这背后呢还有很多纠结，但总是在进步啊。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这个大飞机的鼓舞啊，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建通用航空产业园的这个热潮。据说啊，到2015年，就今年，全国已经有150个城市申请建设航空园，其中超过 70% 的园区的核心产业是什么？是通用航空器制造，就是造飞机。造飞机呢，就像当年的大跃进、起小高炉一样，炼钢嘛，全民炼钢啊，大炼钢铁。你砸个锅呀，扛过来，我砍棵树拉过来，然后咔咔咔，咱就弄一个小高炉，漫山遍野全是小高炉，然后炼出来的虽然是土钢啊，那土钢也是钢啊，也是金字旁那边加个港啊。我虽然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呢，但是那个热闹劲儿还是听说过啊。大家都知道呢，造飞机呢比起小高炉炼钢呢更难，难的多了。就算真的是造出飞机，就算真的有人敢开敢做，造出这些飞机到底卖给谁呢？专家给出的数据是这样的，今年呢每年飞机市场需求量大概是200到300架，未来呢年需求量大概在1000架左右，那是飞机市场的最高点。如果每个企业能够卖出100架，全国有10家飞机制造厂那就够了。如果每个厂能卖出50架，全国有20家就到顶了。刚才说有150个城市申请建航空园，其中70%以上要造飞机，也就是说有100多家要造飞机，成为飞机制造厂，每家大概造个3-5架也就满了，那不都赔死了。除了造飞机呢，咱们国家其实还有一个事儿也挺热闹，就是建机场。按照已经公布的规划方案呢，到2030年的时候，全国新建通用机场要达到2000个，实现县县有机场，2800个县城都有自己的机场，就像现在这个村村通公路一样啊。造飞机建机场，这当然不是这个咱们小青年啊眉头一皱万众创业就给创出来的，一定有大背景大资源的这个人物才能干。比如说县县有机场这个事儿，县长恐怕说了都不算，那起码得是县委书记拍板吧，可能县委书记都不一定能拍得上，得市委书记啊。项目越大越容易出政绩，越容易因为这个项目受到提拔，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这个书记出了事儿怎么办？主导的工程怎么了结呢？哎，这个教训或者说例子吧，啊，还是不少的。我给大家说两个啊，比如说云南昆明市委原来书记求和，他很强势，大家都知道啊。他指挥昆明下马村等很多村庄纳入这个改造的计划，但是当求和落马以后，这下马村的这工地就冷清了，只剩几个工人在那看摊儿。还有你比如南京市长季建业啊，他力推的叫什么麒麟有轨电车项目，也因为这个季市长的落马而停滞了。这个项目投资多少？25个亿，原计划去年8月通车，现在呢已建成的轨道锈迹斑斑，车站长满了荒草啊，这是报道上说的啊。还有啊，山西省高平市计划投资26亿元的1号工程碧桂园城市综合体项目，还有广州市的南沙新区项目，河北省的邢台市环境整治工程等等等等。哎呀，我估计有下马领导的那个地方可能都有这样的下马工程啊。但这些项目后面呢都有大人物撑着，这些大人物倒了项目也就倒了，有的呢是暂时还立着，但是大姑娘也拖成了黄脸婆，鲜黄瓜变成了老丝瓜，早晚还是得烂尾。没办法，人走茶就凉，官走这个摊子也就散了。其实呢，有的烂尾工程确实是官员为政绩而铺的摊子，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但有的呢也不一定，好像还挺像民生工程的，只不过呢因为这大人物调走了，也不一定是犯错误走的，但这些工程往往摆脱不了这个大人物的印记啊。那继任者就得想了，说我凭什么穿他这个前任的这旧衣服啊，我给他做嫁衣啊，犯得着吗？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还得给他擦屁股，所以我就不管这个了哈。于是前任的工程往往后继无人管，随风就烂了。话说这山东大同市市长耿彦波是个豪爽的人，大家都知道啊，媒体对他也广为报道。2008年上任的时候呢，立誓要复兴，把大同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给它复兴了，重回明代，要重建一个老城，再建一个新城。超过40平方公里的新城在一河之外拔地而起，有点像这个北京国家体育场和国家歌舞院的这些建筑啊，还有一个蓄水完毕的人工湖，那比西湖还大。5年之内，大同城市的规划建设面积翻了2倍，仅 2010年用于新城建设和古城修复的这个资金就超过了当年全市财政收入的两倍。董彦波呢也成了明星市长啊，那有的人呢毁誉参半吧，可以说有的呢也是给他起外号，说叫耿拆拆，哎，耿指导，就是他一指哪儿哪儿就倒了，就拆了啊。一个大同市政府的这个官员就说呀，他并不赞同这个耿彦波的这个大拆大建，他就说按照目前的人事任免制度呢，在不确定自己任期的情况下就搭了那么大的框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耿彦波呢在之前的这个仕途当中啊已经有过教训了。2000年的时候他当时是榆次市委的书记，开始在榆次呢这个大拆大建。但离开那以后呢，他对媒体说其实我不想走，很多老城改造呢没有完成，这是我的一大遗憾。这是肯定的，他一走了这就知道这个完成起来更困难了呀。对耿彦波现象呢，麦肯锡公司城市中国计划研究院的这个李小鹏他就说，大同的问题呢在于前几年的投入太猛，没有把握好度。潜在的危险就在于透支了未来，使下一届政府啊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哎，耿彦波不是能干吗？能干那就高升了呀，政绩啊，不管是不是拆出来的政绩，反正就高升了。13年的时候调任太原之后，当然大家猜也猜得到，一个常见的这个场景就出现了，大同的疯狂生长戛然而止，不少工程进展缓慢或者停止了，125项在建工程被叫停了。为什么呢？当地说那政府拿不出钱了。2013年大同市政府累计负债超过130亿元，和政府的债务危机同时爆发的是民间的一些资金链的断裂。据报道说，早在2011年的时候，大同市住宅竣工面积872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了8倍，但当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只有多少？90.2万平方米，仅仅是竣工面积的1/10强啊。有人以为呢，如果耿市长不走，大同就不会没钱，会继续突飞猛进。这个呢应该算是天真啊，就是耿市长在他也变不出钱来。他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又不能印票子，就是央行行长周小川那也不是想印票子就印票子的。那也有人说呢，让省里再派一个比耿市长更能干的不就行了吗？说实话，就算一个更能干的，这个事儿也不可能永远玩转下去，而且现在就玩不转了，因为大环境变了。耿彦波在的时候，通过经营土地啊，用土地出让金来筹集城市建设资金，共筹集超过200亿元。但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对土地出让金管理越来越严格，而房地产业的不景气也直接打击了土地出让金的这个价格。另外呢，原先啊，对大同的这个叫豫东新区的发展是希望通过市委市政府的搬迁来带动人气的，这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啊，要不然就是市委市政府搬，要不然县政府搬，要不然就是最好的那个学校搬啊，只要一搬那个地方人气就起来，土地就上来了，房价也就上来了啊。但如今呢，国家对机关单位楼堂馆所的使用面积严格规定，不允许你随便乱建然后乱搬了，这一招也就没用了，搁下了啊。所以咱们说的好像是这些地方呢，什么大同的呀，什么什么哪儿的呀，但其实哎，任何一个地方好像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所以有人抱怨说，如今官员是高危职业了，那如果这个是真的，很多项目尤其是像造飞机、建机场、铺铁路、旧城改造这样的特别大的项目，那也应该是高危项目。多说一句啊，如果你的某些理财产品你往回倒查的话，很可能你那个理财产品最前面的那个包，哎，就在这些项目上。好了，最后是广告。鲁泰纺织，纺出梦想，织就人生。一支笔蓝罐保健保护嗓子，和一支笔愉悦医疗，愉悦让科技律动生命。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搜索红七点，微博红七点，微信公众号是我的名字张红，欢迎关注。同时蜻蜓也开通了微信公众号蜻蜓 news， 也欢迎大家关注啊。红七点明天接着聊。 人生一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无限神秘，忘